積極 HKPeanut.com， 我係楊岳橋。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大家好，我係民主黨嘅善仲佳 ，HKPeanut.com。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好，翻到嚟最后呢节，呢节会唔会早收咧？我唔知嘅吓，即系所以其实我讲完我嘅嘢，我自己行去啦，因为费事下一手等咁耐啊嘛。你知道下边李永达嚟啊，屌民主党。前主席咯，系嘛？所以我哋唔会做得太耐嘅，系咪？咁头先嗰节个尾咧，讲到一样嘢，就系将古仔调转嚟睇。头先讲咗成节，讲嘅一样嘢，就话如果你中央又或者西环嗰边个指示就系话咧，要帮林郑吹票，系嘛？佢个剧本咧都系林郑要赢嘅。咁如果你除非係否定咗有游离票呢样东西嘅话，同时间你又觉得佢两个係一样人呢，你係真係冇需要支持呢个胡苏佬。但係假设间头先嗰两个前设，一中央对嗰601票嘅控制唔係绝对嘅。二你觉得两个人係有分别嘅。你係必须要支持呢个胡苏佬。就唔係我係讲緊有咁嘅 mentality 嘅话就一定要系咁 ,ok? 你係冇第三个选择。咁好啦，而家将个古仔调转佢，假设而家西环係要揿票俾呢个胡苏佬赢。咁你要解释嘅嘢更加多係咪？第一，西环条路线点样日日帮林郑吹票，而林郑觉得冇所谓，你系要说服呢个系剧本嘅一部分。嗰啲全捻部都系演员，有啲人就知自己系演员，有啲人就唔知自己系演员，甚至乎张德纲都系演员嘅其中一个。咁得冇问题系嘛？呢个其中一样嘢啫。咁即系话咧，如果你相信中央吹票或者中央嘅剧本系战争。咁你即係必定同意呢一样嘢，如果中央加埋泛民嘅支持呢，今次呢阿庄曾呢就一定呢高票当选，係咪咁意思呀？ OK 喇喎，係咪？咁如果庄曾今次係中央阴点嘅人，好多人咁讲，而长毛又摆到明我係要拖胡苏曾后腿嘅话，咁即係其实目的係得一个啫，我就係想减少胡苏曾嘅得票。是吗？因为你既然你这个胡苏佬都有建制支持了，又或者中央最尾一刻都会揿票给你了，那你使乜要个泛民的300票啫？千二里面减了泛民的324票，我当300啊，你都有900票啦，是吗？你900票不够赢咩？哦，那古仔是你了。那当你去拖庄曾后队的时候，要减少庄曾的得票，那你的古仔究竟是千二票令到佢得返900，即係冇晒泛民嘅票啦，係咪？又或者其实呢中央禁制俾庄曾啫，都有游离票嘅，而游离票就係西环佢手下嘅下线，係咪？即係中央吹票落嚟，有啲人都好似上年咁㗎，689紧紧有入闸票，但係出闸嘅时候都要靠唐英年自己爆撚咗个唐公出嚟 ,689 先有一赢啦。咁但係嗰时唐英年系咪零票啊？唔撚系㗎嘛。即係中央到最后吹鸡，佢都有自己200几票底票啊。我当你林郑有300票底票。咁千二减300就即系900啦。我如果我计错数你即刻指正我啊，我数学唔好㗎。咁你得900票，你要吹走埋泛民嗰300票。咁你系咪即系有意识地要令到曾俊华嗰900票变做600呢？咁咪即系话高票同紧紧赢呢个分别。OK， 咁呢个情况呢阿 Kerry 就有300底票啦。喂，咁如果唔系，今次中央对嗰个吹票行动呢系非常之松散嘅。 即系实际上我唔知道林郑有几多底票，甚或乎但林郑嘅底票咧有500票咁多。咁即系话原本庄即系而家庄增嘅票数咧就减咗林郑嗰500票底票，即系话佢多几多得700嘅啫。咁如果我而家拖呢个曾俊华后腿，我就系想佢由700票变做400票，减咗300嘛。咁即系话 scenario 2同 scenario 3，即系话有三个情况吓，即系林郑有零票底票啦，林郑有300票底票啦，林郑有500票底票啦，三个情况，有两个情况咧，确实系可以令到进入第二轮选举嘅。咁你话喂，我第二轮选举庄曾都会赢啦？诶，嗱，嗰个系后话。问题就系话，如果呢300票三个情况。其实是有两个情况呢，这300票是令到庄真即刻赢的。就 which is 林郑有几乎没有的底票啦。第二个情况就是林郑有大概300票。咁如果民主派嗰票倒落去，又或者你令到民主派有啲票倒落庄真度都会即刻赢啦。咁咁唔好彩，原来林郑喺呢个情况之下其实同庄真睇势均力敌嘅啫。大家都有500-600票。啊，冇500-600票 ，sorry， 我计埋民主派嘅票。如果大家都有300-400票，咁你事实上嗰300票系唔系做王？咁你就你又话佢喺底票做王啦，系嘛？因为嗰边多啲啊嘛。咁你呢300票嘅取向就真正影响到个选举结果嘅。咁你话喂，呢个系咪你嘅估算？呢个系咪你嘅前设？咁可以系嘅，系嘛？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当然。如果呢一嘢我係要输係输自己嘅 reputation， 而我绝对相信毛哥嘅人格觉得呢一刻就算係输咗自己嘅 reputation 係冇问题嘅。咁当然我亦都尊重因为我咁嘅决定啦。但係事实上你真係走落街问下有几多人同你讲，如果呢铺博输咗，如果呢铺係林郑做特首做多五年嘅话呢，我宁愿跳楼。即系大佬，即系唔系我攞我自己身家性命财产去搏，唔系我攞我个字头出去搏，唔系啊！而家系我呼吁嗰啲选委用佢300票攞全香港人嘅福祉去搏。咁我咁你点样 legitimize 呢一个选择咧？即系当然你话唔系，我觉得我嗰条路线先系啱。咁得，但係實際上就係一樣咁嘅嘢啦。即係毛哥講嗰啲嘢完全啱，因為嗰日有個朋友喺我個 Facebook 度留咗言，幅圖真係做得好好，冇錯。即係毛哥做訪問嘅時候講嘅嘢完全啱，只係毛哥唔同你講嘅後果係咩啫？即係當然我冇辦法抹殺任何一個可能性，任何即係你冇辦法講得死啦，係咪？當然喺咁早嘅呢一刻，即係攞提名票就仲有兩日先開始，更加唔係選前嗰一刻，係咪？但系实际上呢一刻，大家 play safe， 即系无可厚非嘅，系嘛？即系我完全谂唔到一个理由去攻击嗰啲支持曾俊华嘅候选人，即系嗰啲选委。咁当然你话喂，而家太早啦，即系其实咧，你临选之前嗰个礼拜你先讲，都做到个势，或者我都觉得嗰刻都系 play safe 嘅。不过呢个时间尽量同佢讨价还价啦。即系我觉得呢个讲法都系行得通嘅吓。但就绝对唔系呢一刻，我要拖曾俊华后腿啦。即系嗰样嘢喺我心目中就讲唔完啦。因为你制造出嚟嘅情况咧，你只会系更加危险，而且觉得你危险嘅人就唔系净系我一个，而系讲紧全香港好多好多 ，even 系泛民嘅支持者。即系如果连陶君新都讲得出，我哋有六成嘅支持者系觉得曾俊华做特首系比林郑好嘅，咁我唔知道其他人系点样。啊！即系我觉得呢个情况之下，直情831都有机会过，唔好讲话831佢会唔会有空间去再谈判？啊，唔好讲呢样嘢，即系我觉得如果831有空间改嘅话，就唔系而家咁嘅环境啦。即系我就觉得，咁你冇藉口再话曾俊华系所谓叫建制派咯。即系我觉得，即系就算用翻你而家今时今日嘅标准，都未讲。今日我又见到啲风声咧，曾俊华系觉得咧。即系今日佢又去咗上水啦，系嘛？睇下水货客嘅情况啦。咁好似今日嘅态度都觉得就系话，佢讨论政改唔应该有前设，包括831。咁你呢个点咧？系嘛？真系让一步啦， 佢真係面向你泛民选委啦。咁你呢一刻系咪觉得唔系你讲大话嘅？屌你！即系又系呢啲一个人会唔会讲大话？就系、是、口同鼻拗，咁又系拗唔过去噶啦。即系我觉得冇意思嘅，再讨论落去。咁好啦，喺几种情况底下，你会增加咗林郑嘅胜算。即系就算中央禁制嗰个唔系林郑都好啦，你系会减低咗呢个好多人认为佢比林郑好嘅一个候选人。咁啊，你真系要好讲得过去先咯。你又唔系？喂，屌！我激进派嚟噶嘛？我激进派，我点可以叫泛民支持一个建制派嘅候选人咧？嗱，屌！你呢样嘢就系心魔啦。即系我唔系话啱同错，而系话喺香港所谓叫争取民主，又或者参与政治嘅人个思想就只有建制同泛民、香港同北京嘅二元对立。佢系完全冇办法去处理到个情况，就系话而家我唔系同你完全同北京对立。甚或乎就好似嗰时立法会选举咋嘛，而家唔系淨系泛民同北京嘅对立，而家有一个新嘅派系叫本土派。先唔好讲本土派而家仲系咪一个派系，支离破碎。我唔知点讲，但系突然间涌现一个咁派系，就系、是、梁天琦口讲咁，好似三分天下咁。而你泛民个原本六四啊，五十五对四十五啊，呢啲咁嘅饼就有一半切咗喺本土派里面。本土派就系觉得你只系将个问题就系北京同泛民嘅二元对立，变咗一个新嘅议题，就系泛民同本土同北京嘅对立。泛民已经应对唔到啦。如果泛民系应对得到嘅话，根本唔会咁多票留咗建制派身上。喂，好捻简单啫，而家系加多个。考虑唔系泛民本土北京，系泛民本土西环北京，咁就大家唔识应对啦。咁就有一班恐龙战队，咁我系激进派，我完全唔能够理解你哋泛民点解会支持一个建制派候选人。咁冇办法，你将条线划咗喺一啲北京坚持嘢，例如独立。我条线唔系话喺八三一，我条线话喺香港独唔独立，即系当然。咁你独立条线就而家摆明就系话，就算刘小丽都好似觉得好松啦。我支持自决，我心系个决字，唔系个独字啊。咁佢都讲得过去嘅，系嘛？即系当北京要追究起上嚟嘅时候，就佢就话俾人听，我唔系支持独立，独立唔系一个 option， 我只系支持自决啫。咁捻样得，咁冇办法啦，系嘛？咁但系当你条线唔系咁样嘅时候，你又唔识得企咯，你班人。系嘛？你系要同即系将条线画喺一个北京完全唔会接受嘅 option。而家个 option 就系好 favor 你民主派，因为嗰样嘢八三一。而呢一样嘢喺香港嘅社会，亦都会普遍泛民嘅支持者明白嘅。咁你于是将条线定喺度。咁但系如果有一日定喺条好捻模糊嘅线，唔系八三一，而系定喺独唔独立呢条线，咁你泛民就溃不成军噶啦。你会唔会突然间有个人行出嚟就话唔得，屌我支持独立，咁得嗰个咪就系、是原本嘅黄毓民同黄仁达咯。咁但系你而家睇到条线去捻咗边啦，冇啊嘛，屌，因为你有条更加 favor 你泛民嘅线攞咗喺度就系八三一啦。你系攞条啱啲嘅线啫，即系其实唔系呢个唔系原则嚟嘅，唔系边个变唔变嘅问题，而系话大家嘅 expectation 唔同，大家画条线嘅方法唔同。于是我尊重。其他人对呢条线唔同嘅画法，于是咪于是咯，系咪？咁好啦，我作为激进派，我点可以即系支持一个建制派候选人呢？咁我几种做法，一呼吁啲人射落海都唔益你，而家就唔系射落海都唔益你，而家系射落狗都唔益你，捉咗噶啦。咁于是会做到个后果系咩呢？咁咪两边唔益囉，係咪真係有机会赢嘅人，而家就係讲緊北京控制唔到个601嘛。如果北京唔到控制唔到个601，大家先至有故事讲啫，如果控制到唔等使讲啦，係咪？咁就两边唔益啦，係咪？咁呢个我又明白嘅。如果而家我作为一个激进派，我呼吁泛民嘅支持者又一泛民嘅选委去支持对家，即係对家嘅意思就係话我而家唔想啊庄争啫。是吗？因为佢是我觉得中央阴点佢嘛，是吗？佢是中央阴点嘅人，所以我泛民咪唔可以支持一个建制派嘅人囉。咁而家有一个唔系建制派㗎喎。而家讲緊就係话喂大刘胡，基本法22条又要喺香港本地立法。 系嘛？讨论政改唔应该有前设嘅。屌你喂，嗰、那个摆明系泛民建制派，即系泛民嘅人嚟啦，嗰、那个绝对唔系建制派啦。咁你有冇人喺呢一刻为呢个肥乌去拉票？甚或乎阿毛会唔会行出嚟话俾你听？我唔选，我觉得支持一个货真价实嘅反对派，货真价实嘅民主派，你应该支持胡官。咁我都觉得合理嘅，系嘛？即系当你画咗条线就系、是。屌大头胡话呢个人要立23条，我都觉得呢个人绝对系建制派嚟噶，咁我冇办法，咁你个 option 只系得一个啫，就系、是、长毛出选。好啦，两种路线你都唔得，你系要我要泛民要有个 option 出嚟，话俾人听，就算我呢个泛民参加咗呢个选小圈子选举嘅选委选举，我都要彰显到我入面泛民议员，所以我有一个人代表泛民出选。咁呢个正正就系之前 Alan Leung 同埋何俊仁出选嘅原因。咁你呢一刻就即系唔使讲啦，系嘛？你都知道我想讲乜啦。咁你之前唔好屌得人唔行啊嘛，所以呢一刻真系唔好屌得人唔行。讲真，即系唔好讲得太大。咁呢个 option 系咩呢？就系、是、叫嗰300 plus 唔系射落海，而系。即系同射落海冇乜分别，你支持长毛、哦，咁啊即系话，就算本来同西环对立嘅一个人，你都觉得佢赢咗都唔啱，亦都唔应该就系话支持一个同你好似原则上大家支持理念上嘅嘢好相近，亦都觉得相对地比北京易啲接受嘅，即系你又系唔好同我喺度口同鼻拗，就系话其实北京觉得大头虎同阿毛都冇分别，系嘛？咁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即係有啲人觉得就係阿毛当选情况呢就同大陆会一样，咁都 practically 系嘅，咁但係问题就係话，即係如果两个要相比起呢，我都觉得係大陆会好似胜算多少少，即係就算你支持佢，我都觉得第一我唔使使嗰笔钱先，係咪？即係你如果系恐龙战队去支持阿毛出选，咁你条数大家都要找，即係我觉得如果你呢件事就算使1000蚊都好啦，你要写文你同人力比晒，完完全唔捻合理。喺个背后嗰啲煽风点火啊，即系觉得自己激进派要有条激进派嘅路啊，嗰啲人啊，一定要一齐找数，唔可能就咁行捻咗去。即系我觉得，亦都讲得好白啦。当然毛哥有自己嘅 reputation， 又或者自己。压上咗自己嘅政治生命去做呢件事，即系我觉得个牺牲系好卵大，即系鱼有乜差池？问题就系话，你系绝对唔可以俾啲人掏光就一提掏，要蚀就蚀你长毛哥，即系我觉得呢个绝对唔卵讲得过去。即系你仲要就系话，而家选完之后，我系帮紧一个完全唔会赢嘅人，不特止，仲要。去损害咗一个大家都觉得佢可能系 less evil 嘅人，咁即系当然你唔使同我交代啦，系嘛？但系你要同原本支持佢嘅人交代。问题就系话，你要同嗰班人交代，压出嚟嘅系咩呢？就系、是、你呢五个恐龙战队嘅一条路线上嘅选择。屌，你输，即系你好似之前咁，你话夫人豆拍票，点点点都好。你都唔至於要，即係你嗰時因為覺得有一個贏緊，有一個一定輸㗎嘛。即係我覺得前嗰幾次，前嗰三次特首選舉，大家都會覺得勢均力敵嘅情況唔係好似今日咁嘅。即係你會見到，就算建制派都好，有啲人唔敢企啦，有啲人係直情好似田北俊咁，我第一個支持莊爭。你唔會覺得兩個候選人真係有競爭，但係當你覺得兩個人有候選人有競爭嘅時候，而一个你会觉得佢对你嘅态度，或者佢系一个比较好嘅敌人，即系你呢四年议会唔捻使做啊？你都要攻击佢噶，你觉得对住嘅一个林郑好啲啊，定还是系一个曾俊华易啲？嗱呢一样嘢就已经即系 unveil 咗，究竟大家系望紧嘅乜嘢嘢？你好难泛民喺一个完全风平浪静、国泰民安嘅时候去攻击曾俊华，你只有攻击佢经济政纲上面比较保守。但你攻击林郑仪嘛，佢点样都会拉着一啲火头俾你打嘅。咁所以如果我系恐龙战队嘅话，我梗系希望林郑啦，屌多啲子弹先啦，起码 佢真係呢五年搞嘢扑街啦，而家立法会讲緊乜边个知啊，冇人知喎、啊。咁我大佬仲我电视边有仲有 airtime 啊，我要吹鸡上嚟去抗议去抗争嘅时候，我仲边有 airtime 啊，冇嘢抗争啦、啊、屌。佢一句话我撤 TSA。林郑肯唔肯咁应承啊，佢最多都应承你换一个优化咗嘅 TSA 翻版。咁而家有啲人话俾你听，我主张就係免咗呢个唔得掂嘅职，我去支持呢个教育处，我去委任一个新嘅人上去，而嗰个人係 specialize 喺教育工作嘅。屌你就有咁又系同我讲嗰啲系咪感觉系咪 less evil 啊，讲咗三节就节节都有证据大佬，即系嗰啲唔系勾噏出嚟㗎嘛。咁你又话呢啲系选择。仲要是一个损人不利己的选择。咁当你恐龙战队要埋单的时候，就一次过算晒落你五个恐龙战队身上。而嗰五个恐龙战队，我想问一下大家，五个恐龙战队加埋啲票有几多？咁你就俾咗子弹对家去清算呢五个人啊嘛，呢个就系个后果。咁而家你系咪可以一个人代表呢五个恐龙战队去压上背后佢哋支持嘅人？即系而呢一样嘢，就系毛哥全部讲都啱，佢系冇讲俾你听后果啫。咁我又唔知点样讲得过去呢件事。即系我仲未讲，喂，泛民离不开同北京嘅议员对立嘅简单逻辑。喂，呢样嘢复杂咯。即系喺立法会选举之后，我已经好紧早已经讲咗。既然你而家知道，所谓叫激进派。人力就已经少咗个立法会议员啦，因为大舅退休嘛。咁大舅支持黄永仁，而黄永唔得啦。咁你好明显睇到个政治版图上面有啲人攞多咗票，而有啲路线係少咗嘅。即係你又唔好同我拗，喂，人力人社呢条路线根本冇损害到，根本冇少票到。屌你呢啲係黑自己呀、啊、大佬。你又讲呢啲黄毓民都衰撚咗啦，你明唔明啊？黄毓民自己啲票喺人力嘅，呢个黄毓民都唔系人力嘅，仲要嗰个扑街输埋。咁你同我讲呢条政治路线系仲有得行？即系我真系我系唔明啊，我系唔明。即系当然就系唔系呢只系一只99倍嘅大冷门，我照样压落去冇问题。啲票又唔系你又唔系我。问题就是说有票的人下次如果遇到人清算的时候，即是你觉得这一铺你的选择令到有票的人被人清算包括长毛，那你觉得这个代价是不是值得付？哇，这一样东西很沉重咯。还要当你知道所谓叫你的对立，即是你永远啊，我觉得我的对立是北京。喂，那屌，假设你北京你内部意见唔统一，咁你对立嘅就唔系一个人喎。点解共产党就永远都识得所谓叫拉一派打一派，而你泛民我就而家要画一个圈俾自己。呢、這个圈以外嘅全部都系建制派，呢建制派全部都唔能支持。我淨系支持我圈入面嘅人，甚至乎嗰个人反对831又好，只要嗰个人冇经历过什么选举洗礼，嗰、那个人就系建制派。咁嗰个人系我要泛民我先支持，所以呢你选委就只可以支持长毛，而系支持其他人嘅话全人部都系恶魔嚟嘅。咁你又系要同你嗰五个恐龙战队背后嘅选民负责。哇屌。喂，呢、這个古仔一讲落去就系话长毛讲嘅嘢完全啱，我完全同意，就系冇讲俾你听嗰个后果啫。喂大佬，即系叔叔老啦。即系叔叔唔搞呢啲咁高成本嘅政治博弈，我淨係觉得而家喺呢一刻，我觉得好多人都想喺未来呢几年斗争唔好咁紧要。因为好简单㗎啫，未来特首喺我眼中吓得一个 requirement 㗎啫。而嗰个 requirement 唔係同你讲 831, 唔係同你讲咩23条。如果我唔係同你讲嗰啲嘢，我只係讲一样嘢，究竟立法会仲会继续拉布呢？即是如果那个人是会令到立法会继续拉布，而且坚持 呢种拉布系需要喝止嘅，甚至乎会通过一啲立法，通过一啲议事规则，令到你布都拉唔到，嗰个人只会增加社会撕裂嘅状态。咁而相反，如果有个候选人话俾我听，我可以营造一啲民意，令到呢个立法会拉布冇咁紧要，我会觉得呢个立法会系可以比较有效率，唔系好似而家咁你拉到天荒地老嘅。咁我觉得嗰个人就系 less evil 喎。即系当然喺呢一刻系咪决定支持佢呢，我觉得唔系，系咪仲有好多嘢要睇。咁但系你话系咪完全呢一刻我就淨係揀一个人嚟打，淨係揀一个人嚟拖后腿，而同时间我唔去争，即从同时间我唔去攻击其他人，又或者支持一个同自己理念相近嘅人支持佢参选，而系我自己一定要行出嚟选。即我真係觉得我真係唔知用啲乜嘢方式去说服自己。咁就我今日讲嘅嘢差唔多啦，係咪我唔系against一条路线。而是我觉得有好多问题大家需要反思的。如果在这些问题上面你说服不到自己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怎样说服支持这条路线的人。更遑论支持这一条路线一向都是所谓叫香港最激进的朋友。那你如果是香港这条路线是全军覆没，这五个恐龙战队是即是失败而归，喂，我觉得这个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呢？我淨係咁讲啫。啊，尊重唔同嘅意见，下礼拜再见，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